第二十集，许苏不敢跟得太近，怕泄露行踪。待赶到约定见面的废弃工地时，傅云宪已经跟人打起来了，一个打四个，场面异常惨烈。地上已经倒了两个，一个钢筋穿过面部，好像已经晕了；另一个捂着肚子翻滚，哼哼唧唧。还有第三个，傅云宪跨坐在他身上。显然经过一场贴身肉搏，两人都浑身带血， 处于下方的家伙已经奄奄一息， 但傅云宪仍不停地朝他脸上砸下拳头，像发怒的狮子。那张年轻的脸血肉模糊，已经被傅云宪的拳头砸得稀烂。那个被绑的老板抱着他那箱钱，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 废物！ 只见那老板只顾自身安危，完全袖手。许苏怒骂一声，回头抄起一块板砖，自己扑上去拼命，一跃跳上一人的后背，一板砖将这个同样打算从背后偷袭傅云宪的流氓撂倒了。许苏正得意，回头却看见傅云宪抄起一截碎玻璃，就要扎他身下那人的颈动脉。那个人早就失去意识了，这一玻璃扎下去必死无疑。国内对无限防卫权的使用非常谨慎，而且此时此地的情况似乎也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傅云宪是真的杀红了眼，根本没想收手。 大哥！ 情急之中，许苏扑上前去抱住了傅云宪的后腰。傅云宪刹不住车，他用尽全身力气阻拦，胳膊被身后的人死命拉扯，手不得不停滞在半空中。傅云宪徒手紧抓着那截碎玻璃，血渗过指缝直往下淌。衬衣袖口已经全红了。 大哥，你是法律人，你不是杀人犯的。 许苏拼命地抱着对方，撕心裂肺的喊都破音了。理智终于回归，傅云宪松了手，玻璃哗啦落地，他慢慢地站了起来。按照事前约定，又来了一些那个老板的手下，接他们几个上车，还说不用担心，这事儿一回去，他们老板就能摆平。许苏被傅云宪搂着肩膀往前走，跟着傅云宪上了车。坐在车里，他回头通过车后窗看向外面，留下的两个手下正在简单的清理现场，地上一片狼藉。傅云宪用染血的手捂住许苏的眼睛，沉声道： 大哥在，别怕。 许苏在傅云宪的怀里扬起脸打量着他。车窗外夜色正浓，灯火阑珊。傅云宪面无表情地抽着烟，一口接着一口。 他的额头、颧骨、嘴角都破了， 头上那道口子尤其明显，看上去特别狰狞，像一张嘴，留下猩红的粘液。鲜血将这副英挺的轮廓勾勒得格外坚毅俊朗，许苏却感到陌生。如果方才他来不及阻止，傅云宪真的会把那人杀了。他一路都在哆嗦。亏得那天之后，已经在黑道浸淫多年的傅云宪及时悬崖勒马，逐渐疏远了这层关系。这回再来这事，傅云宪白天办案子，晚上便被人请去消遣。一群衣冠楚楚的男人在玩德州扑克，台面上还有几位这省的有钱人，有做正经生意的，也有游走于法律灰色地带。有这市当地的，也有慕傅云宪之名远道而来的，他们无一例外都视金钱如粪土，玩得很大。其中最有钱的就是齐宏志，他老婆曾是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，生了个儿子取名齐天，人如其名。据说小小年纪就没干过一件好事，在这市相当无法无天。齐宏志坐在傅云宪身边，另一边坐着的是当地一个黑老大，叫马炳元。马炳元绰号男娃子，是个颧弓高隆、下巴尖削、面相相当不善的男人。他对傅云宪倒是很客气，喊了傅云宪一声： 哎，傅爷。 替他点上一支雪茄，问他： 这是古巴的上等货，是不是不同凡响啊？ 洋货未必就好，装着玩的意义大些。傅云宪叼着雪茄，见一旁的许苏别别扭扭，一脸的不乐意，便笑道： 今晚赢的钱 都归你。傅云县每回玩得很大时都喜欢让许苏陪着一起，理由是手气好。有个老板头一回见傅云县，一直暗暗打量着许苏。这两人以叔侄互称，但明显不止于叔侄关系，委实古怪得很。见别人心怀不善地看着自己，许苏便气势汹汹地看回去，用眼神告诉对方： 我就是忘我叔，怎么了？ 马炳元说。一桌人越玩越大，也不知是不是齐宏志有意笼络，故意放水，傅云县手气奇好，一晚上只赢不输。许苏敏感地意识到，这个齐宏志肯定有求于傅云县。果不其然，齐宏志终于开口了： 哎呦，傅爷，我家小天啊，最近出了点事情，不知道能不能请您帮帮忙啊？ 齐宏志虽然把儿子宠得不成样子，但自己还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，提及这事儿颇有些不好意思。 哎呀，这孩子也不学好，这平时喜欢去酒吧玩，这前些日子他在酒吧里遇见一个叫小云的小姑娘，聊得还挺投缘，就多喝了两杯，然后就把人家带回了酒店。这姑娘可能半推半就，他就那臭小子动了点粗。 许苏暗道： 半推半就，说得好听，不就是强奸吗？ 傅云县咬着烟看着牌，压根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，淡淡道： 哈，年轻人嘛，血气方刚，一时冲动是难免的。 齐宏之又说： 哎呀，关键小天还不是一个人，他是跟两个朋友一起去的，他们就……哎呀， 支支吾吾的许苏全明白了。齐宏志说： 我们已经去那个酒吧查过了，那姑娘是在那地方推销洋酒的，这清清白白的姑娘也不会深更半夜的在酒吧混着嘛，对吧？这作风本来就有问题。 许苏听不下去了，义正言辞地插话道： 别说酒类公关，就是真的卖淫女也有性自主权，只要是违背妇女意志的强制性交，就构成强奸罪。